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正在收看的就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今天是小周末周三，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吃早餐呢？你的早餐吃的是什么？ 要来早餐的事儿是吗？ 不是，我想问问大家早餐吃的是什么，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 我还以为依然要送一首《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呢。 也倒是没有。请问这位小姐，你今天的这个造型，这造型是要干嘛？ 你管我，你管我。待会儿有人问我再说，好吧？ 好好，就看谁问好不好。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要记住，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首先呢，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房间，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可以把你早餐的图片发上来，另外也可以通过文字和我们在直播间进行互动。 水水，你说咱们这样行不行啊？你看那个其他的主播都在做什么？其他主播都好多才多艺啊。 哎，说实话，我觉得每天早上看到花椒直播的首页，我都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现在 是不是？ 因为现在网络直播感觉好像别的主播都很拼的感觉，有没有？ 咱们俩真的是太懈怠了。对不对？ 对，我觉得至少就是你整个的穿着打扮上已经从一个普通走到了怪异。 咱们这样，反正呢，咱们有一个特长嘛，送歌。对不对？ 行，那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开启全新的一天。这里是微微一笑。 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最近外卖小哥的新闻特别特别多， 嗯，是呢。 你知道我昨天又看到一个外卖小哥，真的特别特别可爱。 怎么啦？ 就是他在飞速的送这个外卖的过程当中呢，他是给一家披萨店送外卖， 嗯， 然后呢，他就是跑得特别急， 嗯， 然后呢，他就是跑进一家披萨店的时候，手握着那个扶手门的扶手， 嗯， 然后眼看着整个门的玻璃就被他撞碎了。眼看着就整个 没刹住车是吗？人受伤了吗？ 人倒是没有受伤，然后他自己就发现就是握着一个，好，我们来看 握着一个门把手。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 看这个视频，哇，用手机看的。 大家看到了吗？ 啊啊！ 网友 他自己也懵住了吧？估计 对网友调侃说，他握着那个扶手。然后当玻璃全碎的时候，他在想三个问题。 嗯， 我是谁？我在哪儿？ 我做了什么？是吗？一定蒙住了。但他肯定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积极主动、百米冲刺型的外卖小哥，对不对？ 对，是这样。 的确很可爱了，因为人犯一种莽撞的错误的时候，总会有人让人有一种这个可爱的感觉。 对， 而且他会很辛苦的是在为咱们做服务嘛。但是还是要提醒外卖小哥注意安全了， 对 不对？对， 是要注意安全，而且就是一定要注意玻璃门，好吧？ 不是，你有没有觉得，就首先玻璃门这件事情，你在很多电影里看到的时候，就是那些演员功夫片，他们从比如说，哎，有一次在迪拜拍的那个电影，很高很高的大楼。然后他们就开着 速度与激情 好像是吧、嗯、开着个车或者是一个人就撞进去了、 嗯、 每次那种之后都觉得哇这得多疼啊， 对啊、哎、 真的有点什么碎玻璃碴子伤到自己那是挺严重的事情， 是挺严重的一件事情 啊、嗯、幸好他没事儿。 对，所以玻璃门还是不要乱撞。 嗯，哎，你去商场的时候，你会这样伸手去试那个前头有没有门吗？ 我跟你说，在我人生当中，我有一次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是一头撞到一个玻璃上，然后直接撞弹回去，特别特别丢人。嗯， 你是戴肉垫儿吗？ 没有，那个时候我眼睛不是很好嘛，然后我就在热敷眼睛，然后没有戴眼镜。然后呢，我就想着说，那赶紧去热敷一下，然后我走得比较急，然后嘣一下。出了一个包， 你眼睛为什么不是很好？ 因为当时眼睛就长一个什么麦粒肿之类的、然后 我 就只能戴眼镜。哦，真的吗？ 嗯， 你给大家展示展示呗。 麦粒肿有什么好展示的？ OK， 这样、嗯。 好，金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说今天早上吃杀猪菜。哇 哇哦， 早上就这么重口味吗？ 嗯，他说明年这时候杀猪的什么意思？为什么今天早上就要吃杀猪菜啊？而且为什么在我印象当中杀猪菜好像是逢年过节一些区域的这个朋友们才会吃、 我跟你讲过我妈妈去吃杀猪菜的故事吗？ No， 就他们去吃杀猪菜，然后吃杀猪菜的那个地方不知道是脑子少了一根什么弦儿，然后就是有一个表演项目，就是要让他们看看是怎么把那只猪杀了的。然后我妈妈就说，当她看到那个屠夫就是一直在就追着那只猪杀的时候，她那天晚上一片肉都没有吃，因为她觉得很难过。 哇，那真的是， 就真的是杀猪菜， 竟然还就是需要追着那只猪。 对，然后我妈就说她就是看得很难过。 嗯， 好了，好奇头条号继续带来我们的资讯。在非洲啊，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个你从来没有看到的过的非洲的这个在非洲售卖的手机品牌的名字叫做 Techno。 没有，哎，没听过。 这个 Techno 是我们在国内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个手机的品牌， 是的。 然后我们国内也没有人用。 嗯， 那这个 Techno 到底是何方神圣呢？它其实实际上是一款 出自中国深圳的一个公司，叫做传音控股有限公司的一款国产的手机。 嗯， 它只是不在中国卖而已。 嗯， 它用于出口。那它在非洲现在占到的市场份额是位居第一名的。 哇哦， 是超过苹果和我们所熟知的华为。 嗯 嗯，那根据统计呢，这些品牌在就是非洲其实被称为叫做 Brand Africa， 叫做品牌非洲。 嗯， 然后呢，他们其实实际上最欢迎的品牌就在非洲啊，是苹果、肯德基等等，还有就是 Techno。 明白了。 嗯，所以这个手机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其实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机，在一个知名的研究机构叫做 Counterpoint 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销量前五的手机品牌当中，中国已经占到了有三个，其中在印度的市场份额超过50%。 嗯， 也就是说在印度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用中国手机。 嗯 嗯，在欧洲的市场超过20%，在非洲的市场是超过了40%。 嗯，的确都是挺大的。嗯，因为中国制造的确是属于物美价廉嘛。 对， 对吧？ 嗯，很厉害。那根据这个公司的 CEO 表示呢，非洲是有54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亿的人口。那传音在2015年在尼日利亚等重点国家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40%。2016年的主要国家的市场份额也超过40%。另外呢，2017年他们出口手机有望突破1.3亿部。 嗯。 很厉害， 很厉害。是品牌的这个， 讲了很多关于中国品牌的很厉害的故事。 对，是中国品牌，不同的品牌，他们可能是在这个营销上面的定位不同。 对， 有的是走的是国内市场，有的走的是国际市场。 嗯，哦， 在国际上的一些品牌咱们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他们应该也是占有了整个世界上非常重要级的份额。 对，嗯，很厉害。 然后其实很赚钱哦，对不对？ 很赚钱，很赚钱。嗯， 有钱。 我跟你说一下，他的这个 CEO 的名字叫做刘俊杰，好吧？ 好的，好的。嗯，我看看朋友圈有没有，嗯，是吧？搜索哎俊杰啊。 最近我要去非洲，送我部手机呗。 啊，对，给个电话卡什么的。又有人开始求花花了，是不是 ？OK， 我们送花花好不好？以后就送花花。嗯。 OK。 一首 Maroon 5魔力红的 Sugar 糖送给大家。市民王先生，嗯， 好， 好像所有的这样的新闻都叫王先生。 对， 市民王先生呢，就是在工作之后感到非常疲惫，而且压力很大，于是呢，就和朋友一起少酌了几杯啊。 嗯， 然后估计可能也不是小酌吧，就是喝醉了， 没收住， 嗯，没收住，喝醉了。然后喝醉了之后呢， 如果是恐怖新闻，我真的会杀了你，大早上的。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可怕吗？不可怕， 不可怕，不可怕。 Okay. 然后呢，他就看到前面有一辆车， 因为喝醉之后经常会做一些蠢事。 对，然后他就看到前面有一辆 车， 然后呢， 他就是借着酒兴就去踢了一下那个车的那个轮胎， okay. 然后就发现自己的脚特别特别疼，因为他踢到了那个车很硬的地方嘛，估计可能没有踢准轮胎之类的， 比如说轮毂， 类似吧。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车特别讨厌，因为把他的脚弄疼了，你知道吗？拿起砖头就把这个车的挡风玻璃砸了一下。 Okay. 然后又随即拿硬物砸了一下这个车的前盖。这个时候呢，这个车的主人就正好通过监控录像看到一个可疑的男子在自己的车前挥舞着什么。 怎么还有监控录像？ 报警。好，你听我说完，为什么会有监控录像？好，警察过来以后就把他拘捕过来了。然后他当时就发酒疯说，没有事啊，我什么什么什么， 我没有，不是我， 对啊，不是我。 然 后拘留完了以后呢，时间慢慢的过去，这一夜就平静的在他的睡梦中过去了啊。第二天 看监控， 王先生醒来看到了这辆车赫然的写着保时捷。然后车主非常气愤。然后王先生就是表示非常的后悔，不知道自己砸的是一辆保时捷， 跟砸什么没有关系好不好。然后呢， 然后现在保时捷这个修理费用大概加起来是要4万人民币。然后这位王先生呢，他还真的姓王，他说我在房地产公司上班，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放松一下喝了几杯，但是走在路边就没有控制住啊，就把这个保时捷给砸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工薪阶层，4万块钱的这个费用应该也不算是一笔小数。 但我强烈谴责啊。就我觉得很无语，就你喝多了为什么要砸别人的财物啊？ 对啊。 太扯了吧。 那一般你喝多都干嘛呢？ 喝，继续喝呀。谁都不许走啊。 我们今天在第二个时段请到的是一个皇家侍酒师啊，很厉害的一个，全球只有6个皇家侍酒师，而我们今天的李航先生就是中国的第一位。那今天和他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喝酒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您正好是对酒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讨论。 我真的觉得喝醉了酒会，比如说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干了什么事儿呢？我们一起去吃一个小龙虾的那个店，然后我都要吓死了，他喝多了把人家电视砸了，然后我都很无语，你知道吗？我就想，就你知道我身边有这样的男生，我会倾向于不跟他交朋友。 哦，是吗？ 会的。我会觉得很可怕，这样的人 就酒品特别差，是吗？ 酒品差的人我觉得基本等于人品。而且我觉得酒品差就你会砸东西。 我本来还想讲一个广播台的主持人的就是酒后八卦，你这么一说我就不想说了。 谁呀？ 那你等于就说人家人品差呀。 谁呀？八卦，八卦不等于这些哦。不是哦，八卦你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酒后他表白什么，我觉得这都不算，这肯定跟人品没有关系。他怎么了呢？ 以前我和张悦住一个宿舍，然后张悦是山东人嘛，然后在新疆长大的，他当时和我们班的另外一个男同学呢很喜欢喝酒，然后每一次他们喝酒我们都能知道，就不是我们寝室的人也能知道，不是我们这层楼的人也能知道，甚至于不是我们这栋楼的人都有可能知道，因为他和那个男生喝完酒以后就喜欢在厕所用超级大分贝的声音朗诵古诗词。 我觉得很棒啊。哎，借酒抒情好不好，叹古咏今，有多少诗人就是这样诞生出来的， 对不对？对不 对,、 啊、对 不对？尤其是那首满江红。 哎，你们作为就播音主持专业的一起朗诵啊，不管你们喝没喝，一起嗨起来呀，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砸公共财物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不能接受。 你是不是觉得就今天戴了墨镜以后别人都看不见你？ 不是， 所以做什么事儿都无所谓。 我是认真的觉得就是砸公共财物，尤其是或者是其他人的财物，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我觉得这些就心里我可能理解，有些人有时候在特别特别压力大的状况下，然后心情状态不好的情况下，会做出一些他自己也后悔莫及的举动。但是这些事情我们一生可能出现个1-2-3次就 OK 了，千万不要成为一种常态吧。 然后我还看到了一个朋友的留言也很有意思，他说酒品不好真的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情。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喝醉酒把人家把他的一个同事给打了，结果工作没了，拘留了10天。我还想说一点都不同情他，知道酒后是什么样子。后来他还叫了一群，他后来就是还叫人，他说你以为你真的这么厉害吗？你说你一个电话叫来一车兄弟过来，你叫啊，信不信我一个电话0.5分钟就能叫几个警察。然后最后一句话亮了， 法治社会，不要看了古惑仔就冲动多。 我也强烈同意啊， 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 我最不喜欢喝醉了酒打架的人， 是吧？ 你应该不会吧，你从小这么乖巧。 我不会， 这么怂，别人打架你应该会跑吧。 我不会跑了，我觉得我应该会告他。我去路上告他，我去老板那儿告他，打电话告他，我发电子邮件告他。 就是你一看就是以前当纪律委员的那种孩子。 我是班长。 班长是吗？ 我是 管 纪律委员的纪律的。 就是纪律委员告你。就到你那儿告状，说班长班长，你看到那谁谁谁怎么着了。 哎，你知道最近告密的这个事情也是因为上次我们分享巧克力的那个新闻特别火嘛， 对不对？然后我就会想起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历史课代表，他真的特别讨厌。就因为我们班上历史课真的是闹到老师根本听不清。就你根本听不到老师在讲什么，因为底下声音太大了，你知道吧？就大家都讲得太热烈。 那个老师脾气可真好。 然后那个老师不怎么管，然后这个历史委员、历史课代表，他就会悄悄地把他看到在讲话的人的名字记下来，然后交给。然后交给老师，然后基本上除了他和他身边几个玩的好的朋友之外呢，我们班有72个人，应该他那个名单里应该会有40多个人。然后这40多个人就会被罚得很厉害，就什么抄写那堂课讲的历史内容5遍啊之类的。 这个历史课代表应该就是除了他自己还有他周边的那2-3个同学，就没有别的朋友了吧。 反正就很讨厌。 对呀， 这种告密是很讨厌。你要不然就正气凛然的，就是说不要说话了，对吧？ 对， 你要维护这个秩序，要不然你就和我们一起说话。 哎，你知道吗，正气凛然和这个就是偷偷告老师有一个什么区别吗？ 什么区别 啊？然后正气凛然大家就会在当时安静大概5秒钟。 对。 然后其实在心里甚至有人会骂出口，二傻子什么之类的啊。然后这种偷偷告密的大家会背后说他。这有这个区别，但实际上在咱们以前上中学或上小学那个年代，正气凛然或者偷偷告密都管不住的。 是都管不住，但我觉得正气凛然起码表现出你的一种 态度，好歹自己行得正，是不是？ 对吧？ 对， 起码表现出你的一种态度。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包括咱们好像很小的时候，一些行为都是不受自己控制的。包括如果可能小的时候喝了酒，更容易做出出格的事情。 多小？3岁吗？ 18岁之前吧。 18岁 之前， 对不对？ 但随着慢慢的长大， 18岁之前可以合法饮酒吗？问一下。 我好像也没有喝。20岁之前吧，18岁到20岁这3年总算是喝了很多吧。是这样，就我就随着长大，慢慢的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嘛。就释迷王先生就一定上了很好的一课。 对， 我相信他以后再喝多，他肯定也不会砸车了。 我觉得他以后再喝多的话，应该保时捷这样的一个标志会让他醒来。我觉得他 以 后喝多就应该准备一个保时捷， 他的朋友再给他一个就是那个 logo， 对不对？ 对， 那个一旦喝多了就在他面前一晃， 对，就是用手机查出一个就是那个保时捷 logo， 然后这样一晃， 就需要重新喝。你这人好烦呐，人家好不容易喝到微醺，你还让人家醒来重新喝。 OK， 这里是微微一笑，以上就是今天的好奇头条号。我们一段音乐之后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京时间8点整， 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直播间里面来了一个志阳同学是吗？大家都在夸他好帅啊，是有多帅？我看到了陈旭给我们的留言，他说山山水水的才艺就是颜值和智慧。我觉得你还是一个很有品味而且很有眼光的人。 对，而且我觉得你是一个尤其诚实的人。嗯，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个纷繁的万千世界当中能做到客观真的是很不容易， 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嗯，太耀眼了，太耀眼了 都要戴着墨镜去遮光 怕自己的反光闪到自己 对呀、啊、今天还都没有人问为什么这个事情、 因为可能在花椒直播作妖的也挺多的 醉风来了，醉风说 欢迎 山山水水早，我来签到，对， 开心， 然后我要来点一波名，最近点名好像没什么效果呀，很奇怪啊。彼得洛夫小狼，你是真的很久没有来了啊。 是呢， 如果有认识他的朋友赶紧的去给他就是捎个信儿啊，然后愿太阳，然后天高云淡，孟加拉，先点这几个名好不好？刘小花，如果你在的话打一个到。好了，醉风可爱的问了，说珊珊咋的了，戴个眼镜，珊珊眼睛不舒服啊，长了一个麦粒肿。然后孟加拉来了，孟加拉说到。 那你们要想看看眼睛的话可以给你们看看左眼有没有单镜片的？有没有单镜片的墨镜？ 有啊，单镜片在英语里怎么说你知道吗？ single 单镜片 单镜片不知道。 Monocle 认真的吗？ 对，就是单镜片的一个眼镜。 哎，大家为什么会做单镜片的眼镜啊？ 就是以前就比如说你要用 你好厉害，你可以直接把一只眼睛闭上。哎， 对啊，你不可以吗？ 我可以 你刚刚不是说自己的才艺就是你的智慧与颜值吗？你的智慧在哪？ 是我说的，是咱们的观众朋友的一个客观评价。 笑看人生说，孟加拉说珊珊应该是昨天晚上哭肿了双眼。 哎呦，不要说了嘛， 失恋了， 干嘛要揭穿呢？对不对？ 已婚妇女失恋了， 人生这么苦，何必揭穿它？就让我们笑着咽下去，好不好？笑着哭，笑中带泪。咽下去了要提醒大家，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一档节目，我们叫做微微一笑。然后呢，这个我们有很多收听收看的方式，对不对，水水？ 对，除了您可以通过这个活力982的花椒直播的房间来看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这个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最重要的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间，我看到篝火之上已经报道了，我把你加入到我们这个。 哇，开心，在公众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吧？ 对， 982魔力工厂。 然后我再点一波名啊，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个韩傲、严嵩、相见恨晚、七夜、猫二和强子，你们在哪儿？ 很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你就不能查一查，就是后面这句话到底唱的是什么吗？每一次都是在到这儿都是大大大大大。 你说为什么咱们每次都这么唱，大家都不告诉咱们下一句是什么呢？ 对呀、啊，我觉得我们发起一个活动，就我们每次唱歌的时候，大家发一下歌词。 接不下去的时候，大家帮我们发一下歌词，好不好？ 可以。 还有一个，这是老实吗？对不对？ 繁体字， 老铁， 老铁是吗、嗯、？OK， 他说珊珊穿着睡衣出来了。 嗯，珊珊应该就是昨天晚上哭红了双眼，然后眼睛都不能脱衣服，你知道吧？烫着疼。 没有，这真的不是睡衣。我今天早上本来因为请了一位咱们第二时段请了一位皇家侍酒师嘛，是我约了很久的，因为我就爱喝酒，嗯，我就想着我一定要穿得好看一些，我就准备了一套羊毛的小套装，嗯，然后想起了昨天直播间的温度，我就回去换了一件 T 恤。 我今天穿这个白色衬衣的时候，我也是 也是有点挣扎， 在挣扎这个问题啊、嗯。 还好咱们俩的这个穿着的风格由你撑起来了，我还是很开心的。 但我现在胳肢窝已经湿掉了。 今天直播间已经不热了，好吗？ 嗯，孟加拉问是谁惹珊珊哭了？我们揍扁他。 是你，是你， 惹哭我的就是你， 甜蜜蜜，怎么就开始唱甜蜜蜜了呢？嗯，还聊不聊了 ？OK， 那我们马上进入到的翻滚朋友圈当中的第一条资讯是什么呢？ 嗯，对，我们第一条资讯呢是有一个优惠信息哈，是个海南航空、嗯、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直航一周年，11月28号到12月1号，如果大家想去拉斯维加斯的话呢，可以在海航的这个官网还有 APP 购买北京到拉斯维加斯往返机票，最高可以享受九折优惠了。 九折优惠， 是的，12月2号的时候呢，当天可以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这样的价格。那这个到了11月30号，也就是明天，如果大家在北京的话，可以去东方新天地的活动现场获得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得机票、酒店，大奖，可以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哇，大家可以这个尝试起来了哈。那既然在直播间来了很多男生和女生，想问一下，这个先问男生好了，大家有穿过高跟鞋吗？ 有。 有， 嗯，有，嗯，就是曾经我上台主持节目的时候，多半都是高跟鞋，因为你知道，播音系的女生一般来说都是在1.68米，可能到1.7米左右，嗯，然后她们都要穿前面防水台就有3厘米的高跟鞋，嗯，所以她们穿下来大概有1.79米或者1.78米的样子吧，基本上都是7-8厘米的高跟鞋，嗯，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基本上只能再垫个5厘米吧，嗯，因为我本来就只有1.78米左右嘛，嗯，然后垫完了以后1.83米，她们就比我矮那么一点点， 嗯，是不是跟我搭档很爽？ 跟你搭档还好。嗯，因为你不爱穿特别高的高跟鞋。 哇 ，so nice！ 嗯， 你也就穿大概6-7厘米左右的吧，因为你本来矮嘛，所以说你穿的高跟鞋也不会很高。 你听到我说 so nice 吗？ 我不太清楚 ，nice 是什么词儿啊？ 就是米拉鲁。 什么鬼？嗯。然后范范说，我特意登录来看看哭过的眼镜，没想到戴眼镜怎么可能让你看得到？范范，你真的不了解珊珊、 啊、怎么会留下这种黑历史啊？真的是 sometimes naive 范范， 但还是要恭喜你啊范范，看到了睡衣，嗯， 而且范范同学你第一次来直播间对不对？来是个视频互动、以前好像也没有怎么说过话，嗯，记在名单上。逮住一个漏网之鱼。嗯，为什么问所有的男生有没有穿过高跟鞋呢？是因为最近呢，在重庆举办了一场非常特别的竞技活动，是一个高跟鞋彩色跑。嗯嗯，而且这个分男子组还有女子组，我们看到的图片呢，来看一眼哈，是这样的，咚咚咚咚。嗯，这是男子组的一个这个图片，参赛选手叫做蔡俊杰，演袁桂芳，在100米冲刺跑当中分别获得了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冠军，并且还打破了记录。嗯、 这是在哪里发生的事情？ 重庆， 啊、重庆， 是的，很近， 很近， 很可爱吧？嗯，大家可以看一眼哈，这个细节图，男生穿着高跟鞋，7厘米的高跟鞋。冲刺的一个图片，百米冲刺跑。 我觉得男生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很难，就基本上我觉得很多女生这个就是生活的日常。 是呀， 对吧？我觉得女生穿高跟鞋真的很厉害。我每一次看到就穿高跟，你不算，吴珊珊，你完全不算。 我不厉害吗？ 因为你平时基本上从来不穿高跟鞋。 对， 你从来不穿高跟鞋，好吧？ 懒吗？ 就是做节目，我 知道为什么 我 不穿高跟鞋吗？ 为什么呢？ 广播节目穿什么高跟鞋呀、啊？会静脉曲张的好吗？ 对不对？包括我现在如果是主持活动或者是录节目，我也是拎着高跟鞋，直到上台的那一秒我才换上， 对吧？但是我觉得女生其实平时就应该穿高跟鞋。 哇，会静脉曲张的。 不会的。 会的。 不会，它会美。 它会静脉曲张。 是吗？ 嗯。 就穿一秒就会多静脉曲张一秒， 增加静脉曲张的概率。 OK。 时间久了小腿会变粗。 嗯嗯。但是男生就很喜欢看女生穿高跟鞋，我是很喜欢看女生穿高跟鞋的。 嗯，我也喜欢看男生穿高跟鞋。 我但是男生平时不能穿高跟鞋。 为什么不能呢？ 因为 做自己好不好？ 哦，可以可以。嗯、那这样吧，就从你们家老公开始好了，好不好？ 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公见面的时间还不如跟你见面的时间多呢。 嗯 ，OK 嗯。 咱们这样好不好？再从明天开始造福对方，每个人都穿高跟鞋来上班。 那要不然你就帮我买一双高跟鞋。 好呀。 好吧，你只要 我给你买你就穿吗？ 我先定个价位吧，你帮我买一个 Christian Louboutin 的高跟鞋好， okay 呀， 好不好？41码。 哎，你这个价格。你不穿了好像也没人可以，你先告诉我你要穿多久。 穿我觉得可以穿个三天。 哎，你知道一双鞋多少钱吗？我一天花好几千块钱看你穿高跟鞋呀。嗯， 对啊，你要穿多久？ 拿一双大概3000左右的 OK 吗？ 可以 可以， 但是 Louboutin 没有3000块钱左右的高跟鞋吧。 嗯，那不买 Louboutin 吗？那不买萝卜通吗？ 那我们就同样也买一个 Christian 的 Christian Dior 啊，这样好不好？买、嗯、Christian 珊珊 OK 吗？ 就你们家鞋加大一码是吗？ 对啊， 加大一点，受不了。嗯，但是穿高跟鞋跑步有什么诀窍吗？ 嗯，就是努力吧。嗯，就是保持平衡。我不是跑过吗？ 嗯， 因为有一次我穿了很高很高很高的一双高跟鞋，那双高跟鞋虽然防水抬高，但是后面可能有12厘米左右吧。 哇！ 嗯，然后当时有个摄像师说珊珊珊珊，你能跑吗？我说能啊。他说你现在跑。我说穿这个鞋吗？他说对，我就从后面拍你，很像 MV 那种，你懂不懂？ 嗯、 就你边跑边拎着长裙回头看， 嗯、 反正也跑了。 嗯、 而且但是当时你跑的时候全是假笑， 嗯， 你所有的助力其实在鞋跟上，你生怕崴了脚，因为就是高的高跟鞋崴了脚真的会很痛，很痛嘛。 嗯嗯、 所以我想，就这些男生愿意参加高跟鞋的彩色跑，就首先因为肯定是自己是戏精了， 嗯、 对吧？ 肯定是、嗯、 一群戏精在狂奔。其次就还是稍微的有这个挑战的难度的、 嗯、 因为男生不习惯穿高跟鞋，偶尔穿一下可能还是很难去掌握那个平衡。 对 啊、但实际上习惯肯定也就好了。 但我问过一个女生，就是她是做模特的嘛、 嗯、 然后她说其实模特走台步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嗯、 特别是你要去那种特别是国际时装周的时候、 嗯、 你经常会碰到那种变态设计 啊， 就比如说碰到那个设计师，然后他就设计的那个鞋，就是要么是恨天高，要么那个裙子根本迈不开步 啊、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他说你就是要用脚掌就狠狠的，就像一个吸盘一样的，就整个要把那个高跟鞋扣住。 嗯， 然后你走的每一步，你的脚都要特别特别用力的去扣那个高跟鞋。 对，好像很多那个超模都是属于脚踝会有一些拉伤的 哦， 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引起的，嗯，算是伤痛吧，身体上的一些伤痛。 嗯， 哦，比如说。算了，不比如说了，对不对？嗯，超模的话题大家自己去关心一下。 比如说谁？嗯， 我看到希望说这个早上好，求花花。 嗯， 还有孟加拉说珊珊不要把我加入黑名单哦。当然不会了，为什么把你加入黑名单呢？ 然后 怎么可能嘛？ 靠近不代表我快乐。说刚刚那个高跟鞋比赛非常辣眼睛。 嗯，太辣眼睛了，真的 是。篝火之上说穿高跟鞋的女人很勤奋，也不一定。我觉得穿高跟鞋这个不一定。 嗯 嗯， 他的意思可能是女生穿高跟鞋是很在意去收拾打扮自己，至少他是属于对自己很在意很爱自己的类型。你看像我应该就属于懒到家了吧。 嗯 嗯， 是 对吧？ 是， 如果能够每天穿高跟鞋出门，我觉得可能还是能说明这个女生在某些方面挺勤奋的。 而且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说你今天好不容易就是约了很久很久约到了李 先生，我不是说因为家里咱们这儿太热了，所以我换了一件舒服的衣服吗？ 对，我的问题是这样的，你听我重新问一下啊，是这样，就是你的上半身呢，我觉得换一件，我觉得可以解释。那请问你的下半身呢？你的裤子、袜子和鞋呢？ 不是，你穿 T 恤就是要穿睡裤啊，你穿了睡裤穿什么高跟鞋嘛？ 这是一个赛 你 懂不懂？ 你今天态度好一点，你要是态度不好的话，我就把你全身拍一张发到微信公众账号上。 OK， 我觉得你的人生就毁掉了。 是这样的，喜叔，我最近有点太累了，所以我想穿的 relax 一些 ，OK 吗？谢谢你，谢谢。 可以，没事。 谢谢你的允许。你今天穿的好帅，白色的衬衣配上黑色的合身西裤，然后再配上白色的小鞋。 对， 哇，真的是整个非常的简洁。 非常简洁，因为我想着今天好不容易来了一个皇家侍酒师，总不能让人家看到我穿睡裤睡衣的样子吧？ 要不然我回家换衣服吧。 孟加拉说，因为我们的调侃是善意的，当然是善意的， 当然 我的调侃也不是恶意的。OK， 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之后马上回到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 不知道大家这个男生有没有穿过高跟鞋呢？如果你穿过高跟鞋的话，说明你很厉害。但如果如果这个是外国人在中国做过一些事情，也会说明他们很厉害，比如说他们刺过蜀绣。 蜀绣听起来就很难。 蜀绣听起来就很难。 我觉得只要是什么绣前面加一个那个地方的 名字是吗？ 对，什么苏绣，然后什么蜀绣，对不对？ 林宇春好像有首叫做蜀绣的歌，好好听。 哦，是吗？ 我不会唱。太好了，对不对？ 太好了， 举国上下一片欢庆。珊珊不会唱这首歌， 喜大普奔。 最近呢在四川举办了一场活动啊，在重庆 是2017年重庆女世界嘉年华，在重庆的举行了一场活动，在26号下午，有20多名来自西南大学的留学生纷纷围坐案前，手拿银针，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蜀绣针法的运用技巧。 应该就真的是体验了，因为蜀绣的匠人真的是要通过非常长时间的学习和 培训， 特别特别刻苦的训练，才能够真正的拥有蜀绣这样一项技能。 看20多个人围坐在桌子前，然后开始这个刺蜀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蜀绣好不好？蜀绣呢是在丝绸或者是其他织物上采用蚕丝线绣出图案的中国传统工艺，位列中国四大名绣之一。2006年呢入选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要提问了，中国四大名绣是哪四大名绣呢？好不好？ 蜀绣在里边。 是的，你真的聪明。 有蜀绣，对不对？对，四大名绣，有蜀绣， 还有别的答案吗？是不是？ 苏绣 ，I don't know。我问大家，对，没有奖嘛？ 我还以为是你有答案，我记得是有苏绣的。 然后那个有个朋友在问说有没有湘绣？不知道呢。 对，答对了。四大名绣里面有蜀绣，然后有蜀绣嘛， 对， 蜀绣， 有苏绣是吧？ 苏绣 一定有苏绣， 有 啊，是有苏绣的对吧？ 有苏绣，江苏的苏那个苏绣，苏绣，然后还有蜀绣， 赶紧的， 还有粤绣，广东那边的，然后还有湘绣，就是，但不是这个香喷喷的香啊，是那个就是 湖南的 简称的 香。 香 菜 的 香，香什么的香？ 湘军。 啊，哇，厉害！ 厉害了吧？ 香菜多好。 但是这个也有香菜啊。 蜀绣、苏绣、湘绣， 这个也有香菜 啊。对，有歧义。还有一个什么绣？粤绣。 粤绣。 好的，这道题呢，咱们会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再考大家一次啊，大家请记好，好不好？ 好。 那这20多个老外，他们去体验蜀绣，会觉得感觉怎么样呢？有一个留学生是向记者这么说的，说，我觉得很复杂，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个，好难好难，不知道怎么做。 哦，这留学生他是广东来的，还不知道啊。 不知道怎么做。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很难啦。咱们作为中国人去体验一下肯定也会觉得很难咯。 对。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中外文化在交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哈。如果大家身边有这个外国人朋友，也欢迎大家随时向他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就是我看到蜀绣的一些介绍啊，蜀绣的题材多为花鸟走兽山水和鱼虫。然后它讲究的是针脚整齐，然后线面是要光亮，然后细密柔和，然后这个充分的要发挥这个手绣的特长，然后形成浓厚的地方风格，然后用线是要工整厚重，然后设色呢是要典雅，然后针法呢是要光线法光亮，对，是有这样的一些特点。 好的。刚才这个局部哥说这个水水好帅是吧？ 谢谢谢谢谢谢。 对，水水真的好像很帅，最近好像频繁有人夸你帅。 哦，是吗？ 咱们不是请过曲广子老师来节目吗？不是跟他们买东西吗？对吧？然后昨天不是拉了一个小群吗？你记得吗？ 我记得。 那个玲丽跟我说，我们的同事啊说这个给我截了一张图，然后有一个稀奇的工作人员说快把水水拉进来，快要想死他了。说稀奇有你的迷妹，我开不开心？ 开心开心，我也收到那个截图了 啊，真的 特别特别开心。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死我，就是想死我的同学打个一好不好？嗯，然后就发现没有一， 想你死呢。 想我死的打个二。 呸，开玩笑啊，那想死你了，一天想死你了。嗯，来吧，抓紧时间再跟大家说这么一条这个事情哈。不知道大家曾经去海边玩的时候，有没有曾经这个把手机掉到水里过？嗯，我是有过的。我的一个上一个手机，反正现在是在地中海。 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的。 哦，是吗？ 啊，我昨天 你也看到了 这个新闻。 好嘞，然后呢？ 就是真的是巧合。 特别的巧合，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最近呢，在苏绣的这个诞生地苏州，生生的打起链接，有一对夫妻在美国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度蜜月的时候呢，新娘袁女士不小心把手机掉到海里了，手机里呢还存放着两个人的蜜月的时候拍的很多的照片啊，特别特别的可惜，但是一番寻找之后未果。夫妻俩呢只能带着遗憾回国了，但是令他们感到神奇的是，几天之后这个手机被另一位到北马里亚纳群岛旅游的北京男子捡到并且带回了国内。机缘巧合之下呢，袁女士的这个父亲抱着尝试的心态拨通了女儿丢失手机的号码，竟然有人接听，而且丢掉的手机也因此失而复得了。11月25号的时候呢，他收到了从北京寄回的这只手机。嗯，我听起来真的是很巧合，也非常的有缘分。 我记得就是在一个综艺节目里面看到有一集，他们会讨论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就是让人觉得巧合的事情。嗯，然后他们就分享了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编的感觉。嗯，就说有一个就是什么玉米的还是什么什么，就是做庄稼的一个农夫，在就是操作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就是大拇指的有一半给就是给就是压断，就是给剪断了，然后就掉到了那个处理的庄稼堆里边。 天哪！ 然后有一天他在吃罐头的时候，就是发现了这一根。 你怎么最近老讲恐怖故事云水？那早上倒好不好？ 这是一个很巧合的事情。 是一个巧合的鬼呀、啊！你要不要这样的巧合？那是手指头好不好？你能不能充满爱？你不是充满爱的小男孩吗？ 好，行，我觉得这个很巧合啊！你想，你的手指掉到一个地方去。然后你在吃罐头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了自己。 我不想听见我的手指掉出去这件事情，我的手指请长在我的手上 ，OK？ 好， 来看看这个温馨的事情好不好？他们的手机是拍了很多蜜月的照片嘛？丢的时候，袁女士很伤心，她说她都要哭死了，当时也哭过，说伤心坏了。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通过这个北京的男士。通过他还捡到他，还带回了北京，带回了国内，最后寄回给他，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而且呢， 还带走 我的蜜月照片，请北京的男子把它给我捡回来。感觉北京的男子有很多任务。 我觉得你唱歌真是延续了李宗盛的唱歌哲学， 八六拍。 不是。就是唱歌是一种说话的延伸。 对，嗨，那11月24号的时候呢，袁女士呢收到了这个从北京寄回来的手机嘛，而且呢还有一个便签。 他们的蜜月照片，对不对？ 对的，有一个便签哦，是王女士送给自己的吗？嗯，是那个的确是捡到他手机的人送给他的。嗯，有一个手袋，一个钱袋，还有一张便签，便签上写着“生活就是这样，永远不要放弃，新婚快乐。” 哇哦，好甜蜜哦！一首 Ariana Grande 的《Love Me Hard》，爱我再猛一点，送给大家。马上我们的皇家侍酒师就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掌声欢迎啊，列队。 Tell me something I need to know, then take my breath and never let it go. If you just let me invade your space, I'll take the pleasure, take it with the pain. And if in the moment I bite my lip, baby, in that moment you'll know this is something bigger than us and beyond bliss. Give me a reason to believe it. 'Cause if you want to keep 京拉斯维加斯直航一周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海南航空官网 APP 购买北京拉斯维加斯往返机票，最高可享9折优惠，12月2日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11月30日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难得没有宿醉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很开心能在早间就聊喝酒这个话题的水水。 是的，光明正大聊喝酒。 那在介绍嘉宾之前呢，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您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房间。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记住，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下面呢，我要用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 好， 他是李航。 咱俩排练过掌声，对不对？ 对对对，来。我们不是排练过吗？ 好乱，算了啦，还是正式介绍吧。 明明是你自己忘了好吗 ？OK， 我们今天来的这位嘉宾非常非常厉害啊，他是中国侍酒师文化研究院的院长，然后杭州 G20 峰会国宴葡萄酒杯设计顾问。 哎，这么多抬头你要全部念完吗？ 就不是显得厉害吗？ 厉害。 最厉害的就是他是世界上只有6位的这个皇家侍酒师的第一位中国人，我们欢迎李航先生，欢迎。 大家珊珊水水好。 特别开心，是吧？因为皇家侍酒师听起来就真的是很酷， 很厉害。 但是我还是挺有这个疑问的，就是我不太，皇家侍酒师到底是有多皇家，才能叫皇家侍酒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 皇家侍酒师，因为我是之前在阿联酋去学习酒店管理，并在实习和工作的5年，所以。 其实阿联酋它是之前是按照一个英国的管理一个体系啊，所以就比如说我们在英国我们有皇家乐队、皇家海军，所以我们在皇宫酒店我们去做去工作的侍酒师，我们的头衔就是皇家侍酒师，所以我们总共是从全世界是选了六位啊，我们负责不同的体系啊，比如说不同的国家这个首脑或者是这些皇室成员来都有一个主的侍酒师，比如说啊，我们中国的、亚洲的这些国家领导人去访问的时候，那肯定是以我为主，我主要是负责亚洲菜系的，以及我们每个侍酒师都有自己的领域的，这样。 所以侍酒师，我来简单的理解一下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接地气一点的这个语境来讲，他调酒吗？ 他必须要懂。 要走、 就是、 但他不会像就是我们一般去一个就是酒吧的一个 bartender 一样 bartender 是 吧， 要在那边边调酒边跟你说话，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 侍酒师 啊， 对，侍酒师这个是在国内是90%的人不太了解的一个职业， 对，所以 在对在国内是一个非常新兴的，在国外却有近百年的历史啊。因为侍酒师最早在国外是专门负责贵族服务皇室的，然后呢，在以成为一个合格的侍酒师，他必须首先你必须是品酒师，就是必须会品不到酒。 哇，哎，我好想上那个品酒的系列课程啊！对，就是每天喝醉。 我觉得这一看就是不懂品酒。 哎，因为我们是品酒，不是拼酒。OK， 大家喝不醉的，因为我们全部吐掉的。首先，作为侍酒师，一个合格的侍酒师必须要会品酒啊，然后呢，必须要懂得餐桌艺术，还要懂得全世界的美食。因为侍酒师一半的工作是研究餐酒搭配，就什么菜配什么酒，而且必须懂得采购，你要了解全世界所有酒的这个国际价格，你要做采购，你还要懂得酒的就酒单管理。 好了好了，我做不了。 我可以，我很感兴趣。首先，您是先上过那个品酒的课程的？ 必须要先去品酒，品酒师是基础。 对，在全世界哪里可以上啊？ 在其实我们现在国际都有很多不同的体系，包括在国内也可以都可以学得到的，有很多课程。 多久可以拿到一个比较专业的资格证书？ 其实。真的去学葡萄酒的话，不管是品酒师还是侍酒师，其实是多喝、多去品鉴、多吃是最重要的啊。其实那证书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很必须要去拿了。但是呢，我觉得要一个系统的学习是最重要的。啊，对，学习的方法完了，接下来其实最关键的是要就是多喝多吃， 多喝多吃，我们俩都可以，就特别能吃苦，我们已经做到前四个字了，特别能吃。 okay, 那你好。 所以说先拿到品酒，对不对？然后才可以去试酒。 对。 然后 除此以外啊，就是前面我刚才说了一半。除了葡萄酒以外，你必须要懂得所有的烈酒、鸡尾酒、雪茄、咖啡、水。然后你才可以说是一名合格的侍酒师。所以侍酒师在国外至少要需到4到5年才能培养出来一个合格的。 而且就可能4到5年只是一个起步， 对 不对？ 对，才达到合格。你达到什么资深，那就需要可能他能长达10年的时间。 可能你还要在学习完了这套系统之后，还要加入自己人生的体悟啊。 对， 讲自己的理解啊。 还要加一些什么故事啊之类的。 对。 所以说这么来理解，就是如果您来到一个酒吧，或者是您来到一个红酒的酒庄，然后你打开它的这个 menu， 就打开它的这个酒单，从第一款酒到最后一款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你差不多都能说出这个东西基本上来自哪儿，然后它大概是什么味道，然后喝起来什么感觉，是吗？ 基本上典型的一款酒的话，我们一看我就不用喝，基本上就知道应该什么味道，以及这款葡萄酒现在已经达到什么阶段，还能放多久，以及配什么餐，怎么去醒多久，我们基本上就全部都知道。 老师，我有两个生活的烦恼需要你帮我解决。首先第一个烦恼，比如说就跟品酒相关，到了一家餐厅，点了一瓶红酒，通常呢他会给你倒一杯嘛，先 对， 让你先尝一尝， 是的， 你只能假模假式的尝一尝，尝完说 good， 然后让他继续给你倒，除了 good 还能说点什么呢？我应该怎么表现呢？ 你可以说我不喜欢。 那这瓶酒已经开了，难道你要换一瓶吗？ 他就可以换的。 可是我就过意不去嘛，反正 所有的酒就是酒庄或者怎么样，他让你就是品一口，就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都可以换吧。 但是好像没有人换吧？ 我换哎。 其实如果是在一个比较一个正式的一个餐厅里边，如果客人不喜欢的话，侍酒师其实包括餐厅的工作人员是要可以跟客人去调换，但是要根据酒的类型，比如说你点了一款1万块钱酒的话，他可能就很难去更换。但是一般的话，酒的话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比如刚才珊珊提的问题非常好啊，就说如何去，你虽然可能没有自信，但是感觉我还必须要，哎，感觉 感觉是我自己懂酒，其实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在去拿到一款葡萄酒的时候，我首先要看嘛，就比如说我品酒的有看文场三部曲嘛、嗯、首先看的话不是看什么，不是看颜色，很多人以为首先看颜色，首先 挂不挂杯什么的是吗？ 那这是还是去往后的、 啊 okay、 首先你要去说一句，哎，这款葡萄酒是比较颜色比较通透的，没有任何浑浊的感觉、嗯、这两句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OK， 这是来判断，这是 都背一下， 对， 这颜色 是 很 通透 通透 的，没有任何浑浊的感觉、 啊、这是说明这款葡萄酒保存是比较好，没有受到污染的、啊、因为在国外的时候，其实在国外啊，按照标准的，在餐厅里边的酒，第一口酒，比如打开一款酒以后，第一口酒不是倒给客人先喝，是要侍酒师先倒一点点来喝一口。因为带橡木塞的葡萄酒，因为我们平时在国内喝大部分都是橡木塞嘛，当然也有这个螺旋盖的，带橡木塞的葡萄酒一出厂的时候，大约2%到3%的葡萄酒是坏掉了，然后经过运输或保存不当的话，可能坏酒的比率达到5%甚至10%。所以在喝葡萄酒之前，先不是说啊看这个葡萄酒喝，先要看你喝的酒有没有坏掉、哦、但是 我想一下，我应该喝了很多坏酒 这就为什么在国内其实应该是侍酒师去喝了以后感觉，哎，这个酒有没有坏掉、嗯、才给客人去倒。 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有一些酒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通透，但是它还挺好喝的，就是似乎是单宁比较高 这单宁呢，其实呢我说的这个大部分啊，其实大部分我们的葡萄酒在市面上都必须是，因为它在进行灌装的时候就已经过了澄清、 哦、 但只有一小部分是这个没有澄清的，就是这、 哦、 在国内其实是比较少的，我说90%的情况下、嗯、可能如果浑浊的话可能就会，单宁是在我们口中的感受是看不出来的、 嗯嗯、 就是单宁怎么说呢，就是叫我们在喝茶的时候，比如说喝浓茶、嗯、感受到这个这种收敛的感觉这叫单宁、 嗯嗯 啊，这是涩的感觉，简单的说就是涩的感觉叫单宁。 对， 啊，这单宁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分类物质啊，就比如说喝红葡萄酒什么美中养颜、抗氧化、软化血管，这个主要的就是这个单宁起的作用。 嗯啊，所以说其实有些酒好像它是没有经过过滤过，所以看起来没有那么通透，有一点点浑浊的感觉。 对， 也有可能是好酒。 对，这种酒呢是只是占了一小部分啊，但大部分我们在市面上喝的葡萄酒都必须颜色是非常通透的。 所以就第一步的话，我需要就打开手机的那个电筒，然后用电筒就照那个杯子、啊。 不用了，在 你们家我一看就是做古董鉴宝的。 不是在 干这个， 在餐厅里面，我们再去喝的时候的灯光完全可以完全可以看，对， 转一下， 对着灯光就是OK， 对， 所以第一步是看它的这个通透的感觉。 对对， 所以有两个这个 option， 就第一个是我这个酒真的是非常的。通透，没有什么浑浊的感觉。 嗯， 要么就问一句，这酒是没有过滤过吧？ 哇，这个你好专业，一听感觉哇，你是专业人士的。 然后你是不是还要监督他去喝一点 吗？不用啊。 其实在我们在喝葡萄酒的时候，比如说在看的时候，其实还很多这个误区。刚才珊珊提了一点，还有一点非常好，就是那个挂杯。 嗯， 其实很多人去以为就是这个葡萄酒挂杯好的就是好酒， 嗯、 这完全是个误区。 嗯， 葡萄酒的挂杯跟我们白酒是完全相反的。就出现这种原因是因为很多人用白酒的思维去考虑葡萄酒，因为葡萄酒的挂杯呢只能说明三点，一，如果这款葡萄酒可能糖分比较高，或者是酒精含量比较高，或者是甘油含量，葡萄酒籽里面有甘油含量嘛，这三者只要具备其一，挂杯就很明显，但是跟品质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能说这款葡萄酒糖分高就是好酒，你也不能说酒精含量高就是好酒。 所以根据梁先生的观点，就是说挂杯和质量和品质是没有任何 关系的，但是它只能说明这款葡萄酒，比如说我们能获取很多信息，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能够去一款葡萄酒啊，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25分钟以内必须要三款白葡萄酒三款红葡萄酒，要告诉考官什么年份的，就是这一杯酒什么年份的，什么品种，什么产区，什么国家，土壤气候，还能放多久，我们能品鉴出来。就至于我们品鉴出来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逻辑思维，就不比如说这个挂杯现象，到挂杯明显的话，我们就立刻猜想到这款葡萄酒是来自比较温暖甚至炎热的产区。 嗯， 所以它的糖分会比较高，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多凉爽的产区，比如说德国呀、加拿大呀，很多比如说偏北的这种比较凉爽的，我们直接就在我脑海中就删除了。所以我们会具体的哪个国家，然后哪个产区，当地的土壤气候，我们都可以去判断思维。 嗯， 真的是好厉害。 知识点，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一个红酒挂杯的话，说明这个红酒的什么哪三种物质含量比较高呢？嗯、 但甘油含量表示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葡萄在去它的籽里边会有油的，包括在葡萄酒的发酵过程中都含有其他的物质。 口感或者是有什么影响吗？ 在口感上，其实因为我们口感，比如说葡萄酒里边有上百种风味，还有酸度、涩度，这甘油你其实是感受不到的。 感受不到。 但是我们通过它的其他的，比如说在杯壁上的挂杯，能够反映这酒的很多信息。 老师，你说葡萄酒的上百种风味，我还有一件事情很困扰，我从来没有尝出来什么雪茄味啊，什么咖啡味啊。 我觉得果木味是很容易尝出来的。 一款保存比较好的葡萄酒，它其实它是有以果味为主的。嗯，因为我们现在在国内很多人喝的葡萄酒，比如说他没有感受到葡萄酒的果味。嗯，他感受都是葡萄酒，比如说既酸的又涩的味道。 还挺好， 就是满 嘴的， 甚至有的回味发苦的现象。其实有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说，可能你喝的这款葡萄酒可能要么是品质比较低的，要么就是没有保存好，可能已经坏掉了。其实一款比较保存比较好的，不管这个我们就说不管它价格有多高，只要是有一定品质的，你在喝的在口中永远是比较应该是比较舒服的，而且是必须是有点果味为主的，有果香味的啊。可能有的葡萄酒果香味比较多，有的可能比较少，但是永远是以果香味为的。 怎么衡量一个就是葡萄酒的品质呢？如果以价格来衡量的话，因为我觉得现在国内的朋友喝酒那个价格，哇，真的是天差地别。就有一些土豪朋友，他喝酒可能真的要喝很贵，就一定要喝什么什么木桶呐、之类的这种。但是有些朋友开始就是只喝新世界的酒，觉得性价比很高。就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酒呢？对我们来说，可能也就是工薪阶层，或者是偶尔要放纵一下。 我觉得我们把这个品酒的话题聊完，好不 好？ 好的。因为我们刚刚就是讲到了，就是先是要看它的成色，就是通不通透，然后挂杯是一个误区，然后紧接着，然后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我们把这个聊完嘛， 对， 好。 然后下一步， 我们就是比如说看完了以后，我们说就。其实品酒跟品茶非常相似，我们品茶的时候也是看闻尝嘛。第二闻的话，就是闻这款葡萄酒，首先闻起来的话，有没有这个叫纯，这叫纯青度，就是闻起来这款酒没有其他不愉悦的味道。比如说你闻到了这个有点这种发是醋的味道，就说明这款葡萄酒被彻底氧化掉了，就是氧气外面的空气通过塞子里边，然后进入葡萄酒，就把这杯葡萄酒给氧化掉了。如果你闻到了比如说很多这个 橡胶的味道， 对，橡胶的味道啊，比如说还有女生指甲油的味道呀，这种咸菜的这种臭鸡蛋的味道呀，包括很多这种我们还说是尸狗，这种尸狗就是狗在这个下雨天被淋湿了以后，你去闻一下这个 狗洗澡的时候 对 什么的 啊，不是的，还不是在洗澡，它就是要在外面被淋湿了以后，比如说这种味道不约的味道的话，就是很多都说明这款葡萄酒被彻底被坏掉了，就不要喝了。然后你就在餐厅里面就抓紧时间要换一瓶了。就不要喝了。这是闻的话，包括闻的时候，我们还要确保那个你闻的时候的这香气的浓郁度，也是来判断这款葡萄酒好坏的一个品质高低的一个标准。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那瓶酒带过来。 现在就应该想酌一下，是不是？就现场教学一下。 对，就是这个闻嘛。其实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还要包括，就是它的浓郁度怎么去判断，就是。就根据这个杯子放的离你的鼻子的远近，比如说你放在这个下巴肩膀这个下巴的这地方，就能闻到葡萄酒香气，就说明这款葡萄酒浓郁度非常高。然后你把这个酒杯呢，把鼻子呢放在这个鼻子这个不要放进去靠近的地方，才闻到葡萄酒香气，就说明它属于中等的浓郁度。如果你把鼻子放到这个杯子里边再使劲的闻的话，才闻到葡萄酒香气，就说明它的浓郁度比较低。 但是浓度是刚好还是低？ 但好像高中低其实都有好酒，对吗？ 对，只不过这也是我们来判断一款葡萄酒的一个要素。就一款葡萄酒的它这个整个的品质，它有多方面合成的。比如说一款葡萄酒的这个香气很低，它也并不是喝起来也，对吧？对，也并不是很好。这是在我们去闻的方面。然后呢，最关键是什么？要喝。这个肠这个部位是非常重要的啊。在我们去喝的时候，首先喝第一口，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这个词叫什么？叫我们平时说的干红干白。就很多人喝了十几年，他不 干嘛？ 对， 你管红白是吧？红着脸，白着脸。 这个水这个解释也非常好啊，就是什么叫干红？干的这嘛 ，OK。其实我们平时说了干红干白的，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术语。其实简单的去理解的话，就是比如说，就是什么， 不甜的葡萄酒，我们又被称为这个干型的。 嗯， 然后呢，专业就是再有逼格了一点，跟别人去分析的说，每升的含糖量低于四克，我们被就称为干型的葡萄酒，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干红干白， 就基本上尝不到那个甜味儿。 就在你当我们去喝，比如说哎，我们今天喝一款干红或者干白，就在口感上你是感受不到这个明显的甜味的。 嗯 啊，当你丝丝感受到一点点甜味的时候，这个葡萄酒的类型就称半干型。 嗯，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葡萄酒都叫干红。 当然了， 对吧？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红酒都叫干红。 所以如果具体讲的话， 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会理解，他们就以为葡萄酒就因为大家都叫干红，干红，干红， 对， 他们就觉得 好像比较多。 其实，在国内现在呢，其实很多人刚开始喝葡萄酒的时候，比如说一个葡萄酒的一个爱好者刚开始接触，其实我不推荐直接喝这个干红。我会推荐喝半干型的，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甜味，他感觉哦比较好入口。因为有的可能说，比如说哎，刚开始喝葡萄酒就喝这种干红呀，然后口感比较重一点，他感觉哇这块葡萄酒好涩呀，好苦啊，就感觉葡萄酒不好喝。 对，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味蕾要经过一个培养的过程，就像喝咖啡一样，就不要直接喝这个浓缩的咖啡。 对，就好像喝茶一样，你也不要一开始就进那种很难品味的茶。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 副厂达飞来了，说这个说珊珊睡早，以为你们今天要穿泳装直播呢，因为我们昨天直播间很热。 对， 哇，今天我是感受到外面这么冷，直播间还是蛮 很热。 对， 而且加上我们 很凉快了， 再加上我们又特别热情。 对，这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喝第一口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要品的是一个，因为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她是个女生嘛，然后因为她喜欢上了一个很帅很帅的侍酒师， 南 京的，就是一个很还挺高档的一个饭店，然后她就是为了那个侍酒师真的特别努力，就是因为我和她就比如说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她真的就会就特意的去告诉那个侍酒师说我今天晚上会来，然后说你能不能帮我准备几款酒，然后她就要就是那个侍酒师给她就是上酒的时候，她就会在那边就是各种程序，因为他上那个品酒班嘛， 戏很多， 然后他就闻啊，然后就尝啊，然后他还要就是那种姿势，然后他要告诉他说，这个里面有某种什么什么木头的味道。我说你这也太拼了吧，就还要告诉他说是什么木头嘛，然后就说他说压力 这样才会有共同话题、 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他真的很有乐趣， 对、 他觉得是很有乐趣。 对，其实 我们在品第一口的时候，我们会品出什么东西呢？我特别想。 第一口的话，我们首先有几个因素。首先，我们刚才说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判断这款葡萄酒的糖分啊，它属于比如说干型的、半干型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它的酸度，因为说我们刚才提了一点是丹宁被称为葡萄酒的叫天然抗氧化剂，就是为什么喝葡萄酒可以美容呀，很多女士都喜欢喝葡萄酒，就是因为丹宁嘛，抗氧化剂。然后另外葡萄酒里边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酸度，酸度是葡萄酒的灵魂。就如果一款葡萄酒的酸度偏低，你喝起来这款葡萄酒是没有活力的。这酸度很重要。 酸度是葡萄酒的灵魂。 对， 这种关键词一定要记起来。 对，记下来。 对，所以 大家可以回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反复观看。 所以呢，就是在我们去喝的时候，我们要来判断这款葡萄酒酸度的低中高。那怎么去判断呢？怎么能够来判断？首先要根据在口中你的喝了以后，你比如说你咽下去以后或吐掉以后，它在你的唾液的分泌的多少，是取决于来判断的你的酸度的高低。唾液分泌的越多，就说明它的酸度越高。就像我们吃柠檬，吃一口柠檬你分泌的这个唾液的多少啊，这是判断酸度。还有什么要判断这款葡萄酒的这个，比如说红葡萄酒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说了单宁色度，就是低中高啊，就是比如说你在口中你的口腔和舌头的收敛感越重，就说明它的单宁越高。但是一般呢，我们比较舒服的是喝了就比如说叫柔滑的单宁，甚至还有比较更抒情的描述叫丝一般的顺滑，叫丝一般的单宁。就是比如说你去对，就比如说这个单宁怎么去描述呢？就比如说你的手去摸这个牛仔裤还是摸丝 啊？ 牛仔裤的话说明比较粗糙，说明这个单宁比较高，再去摸这个丝的话，就说明这个比较柔顺，说明这单宁比较低，这是比较诗意的去描述，比较 比较去， 但是高级的丹宁感其实实际上是那种非常像丝一样柔滑，但你又有那种蜷缩感的那个感觉。 如果是真的有品质非常高品质的话，然后做就是葡萄酒达到这个成熟期非常好，它的丹宁是应该是比较顺滑的。嗯，如果一款葡萄酒很粗糙，然后在口中的这种抓力非常强劲的话，说明这款葡萄酒说明丹宁很高，大部分情况下是说明这是年轻的葡萄酒。嗯，它需要柔化，它需要陈放。嗯，这样。 我看到在咱们直播间有个叫菜地瓜的朋友，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可爱了。他说我就喝不惯干酒，他指的可能就是干红和干白，咱们刚才聊的是吧？然后呢，他说要加蜂蜜，问问专家这样行吗？ 应该任何往这个，就比如说白葡萄酒或者红葡萄酒里面加入任何其他就是饮料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对吧？ 我不太建议去品尝去就喝葡萄酒的时候再加其他的成分在里面。 因为很多人喜欢加雪碧，我真的很受不了。 就像其实现在最近几年还好了，还好很多啊。比如说很多年之前经常去往这个葡萄酒加可乐加雪碧，原因是因为它单独喝的话很苦涩，喝了不舒服，它必须要去加糖分高一点来去平衡口感。所以为什么去？因为在国外，他们花了近千年的这个历史去研究怎么把这个糖分给提炼出来。结果你加了雪碧以后，把这个糖分又返回去了。就相当于他们研究了几百年、几千年，结果又倒回去了。 他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么多年把糖分提取出来？有点甜味儿，不是挺好的吗？ 其实我们说吧，其实一款真的，比如说你发现全世界所有的好的葡萄酒，基本上都是以干型为主。因为只有干型了以后，你才能喝出葡萄里边的风味。如果这款葡萄酒是甜的话，我们叫我们还有一个叫一个比较一个这个调侃的这个句话，就是这么说的，是要一甜遮百丑啊。就是这款葡萄酒的品质很差怎么办呢？你加点糖，糖分高一点以后，你喝起来就比较舒服。 我发现就是基本上高级的口味都是在反甜这件事情，都非常反对甜。 甜品 就你发现好像 甜品界也是， 就甜品界也是，这是让我最震惊的。就是用所谓卖的很贵很贵的甜品，你吃起来都没有特别特别甜的感觉，可能就是甜它特别遮风味，对不对？ 对，除了我们固定的，比如说我们酿造甜酒，除了这一类型以外，其他我们去喝这个平时喝干红干白，我不建议去加其他的成分，我们就要喝葡萄酒本身这种风味。 好，知道了吧，菜地的瓜，对不对？哎，我觉得其实好像就是反甜这件事情特别特别的有趣，因为这知识点复习啊，水水，为什么要把糖分提取出去呢？因为酸是葡萄酒的灵魂。 哦，好，掌握到核心了， 是不是？ 对。然后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很多很多这个口味啊，比如说酸度、涩度，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品味的时候 啊，当然去，如果具体再去。聊的话，那就说比如酒精度，就是喝了这款葡萄酒酒精度的这个高低，这也是 我去测我的酒量特别特别差，就是我喝一杯倒的，就是说明酒精度很高。 对， okay。 其实这款你会发现，一般你会发现，目前大部分市面上我们喝的葡萄酒的酒精度，大部分都不会超过15度。就是我们喝的葡萄酒，当然现在已经有超过15度的啊，但呢，是因为其实最开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葡萄酒发酵的时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什么酵母。我们酵母要把什么糖分要转化成酒精跟二氧化碳，所以呢，但是这个天然酵母呢，或者很多酵母，它是酒精度如果超过15度以后，它就无法工作了。但是现在呢，如果你想把酒精度超过15度，你必须是嘛人工培养的酵母才可以。 所以说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给我倒了一杯酒品酒，可以先从颜色上，然后从味觉上先判断一下，然后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就不用换了，然后就可以不发表意见，也可以发表意见装一下，然后他给我倒一杯，然后就开始畅饮就好了。 对对，就是叫对在口中 畅饮。 因为喝啤酒啊，还大夏天的。OK， 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的是这个皇家侍酒师李航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酒的那些事儿。我们一会儿见。

我就是对我来说，其实说实话，我觉得酒文化对我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更加重在就是你自己喝得要开心。 嗯嗯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整个酒桌文化有的时候我是不适应。 嗯嗯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已经喝到不太能喝了，就是我再喝酒就是酒也浪费，我也浪费。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就是互相折磨了。 对，但是你不喝的话，大家的情感就浪费了呀。孰轻孰重？ 就是有你这样的人， 谁都不许走，是不是？ OK， 刚刚珊珊跟我说，今天他还有三个问题，对吧？ 对，我其实真的 两个大问题，一个小问题， 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问题。然后比如说，刚才水水聊到这个中国人喝酒的方式、情感的问题哈。认真的，在皇家侍酒师看来，大家如果喝到一定的这个很尽兴的程度，可以干杯吗？ 不，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酒文化，就是我们中国的酒文化跟国外是不一样的啊，这不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个在，但是这个餐桌文化就包括喝酒的文化不一样，但是还有个共性，就是不管是在我们国内还是在国外， 都会喝多。 对，对， 是吗？ 然后喝酒呢，主要目的还是用来开心的。 对 啊，就是酒，就葡萄酒，不管是葡萄酒还是其他酒的饮品，都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大家在一块喝酒就是要开心。所以到最后，比如都要大家去怎么喝，这是完全去根据每个人这种自己的一个这种喝酒的习惯，甚至我们的酒文化，其实我觉得这也很正常，这很正常，因为我们的这种文化就是大家喝了最后一定要去开心啊，我觉得是。虽然是有的时候，比如喝葡萄酒的话，到最后确实是浪费葡萄酒， 对， 但是大家还是收获了一个开心，对，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 其实李航老师还是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因为我看到他在做的事情当中，你们是做了一个中国侍酒师文化研究院， 对 吧？对，其中有一个项目我很感兴趣，是把中国八大菜系和葡萄酒做一个搭配和研究。 对， 这个有意思， 这是我回国三年多一直去研究的这个一个方向，就是因为我刚开始我回国的时候，我一回国说我要写书，我要写这个我们中餐跟葡萄酒搭配，因为在国外我是研究的重点，对，对，因为但是去回来以后，经过去整理这个资料，就会发现，就是因为在国内我们菜系太复杂了，同一道菜在北方和南方做法不一样，哪怕同一道菜不同的厨师的做出味道也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呢就无法去把它做成个标准书。那怎么办呢？那现在我们会自己研发了一套体系和系统，就是来去研究。我们比如说，我们呢会研究不同的酱汁风味跟葡萄酒搭配，有酸的、甜的、辣的、咸的、鲜的。然后呢，我们还研究同一道食材不同的烹饪方法不一样跟葡萄酒搭配，因为在现在国内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去聊到餐酒搭配的时候，都会说啊、哎，这个很简单，我懂，白葡萄酒配白肉，红葡萄酒配红肉。其实这个是照抄了西方的这种西餐的餐酒搭配，是完全不适合我们中餐的。 就没有考虑到辣子鸡就是白肉变红了， 炒红了， 所以要搭配白酒是吗？ 其实呢，就包括刚才这个水水说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就包括鸡肉啊，同鸡肉在国内都是鸡肉属于白肉，对吧？但是呢，有各种不同的做法，有煎的、炸的、蒸的、煮的，加不同的酱汁，味道完全不一样。还有这个猪肉，猪在国外也属于白肉，但是在国内呢，你会发现 猪肉在国外属于白肉， 对，它是根据它煮的这个出来的颜色，那是白色的啊。但是呢，在国内你发现，比如说我给你一个东坡肉，给它红烧肉，你感觉可能配红葡萄酒可更适合，因为在西餐的大厨里边，他从来没听过老抽是什么。 他不知道姜药到底是什么。 我们中餐里面有很多的酱汁，所以我们中餐的我回来以后，我去研究的方向是通过我们不是看食材颜色，是看我们的中餐的烹饪方法和酱汁。这两 种豆瓣一般配什么酒？ 还有啊，这个是个有挑战性的啊，因为豆瓣，你会发现它里边是有点偏咸的， 对， 而且还有卤的这种风味， 对， 其实它口感比较重。其实如果是有两种情况，如果去吃一道菜里边这种酱汁特别浓的话，一方面你不要选太好的酒。为什么？如果你选太好酒的话，菜里边的风味会把酒的风味完全盖掉。这是一点。或者是怎么办呢？你选一款口感更饱满浓郁的来抵抗这个酱汁的这个风味。 口味重。 对，就相当于如果你选了个80公斤的选手，你必须再找一个80公斤的跟他比赛。 啊，或者嗯， 就要不然，我觉得可能是属于那种，如果你一个80公斤的，如果你不能够和他同等的来比较的话，要么你就找一个小个子的灵活，是这个意思吗？要么你就找一个就超大块头的，把他直接压制住。 就找个小个子，让大个子抱着他就好了。 对，或者就是我说这个比赛的时候，要么就是找一个跟他同等的级别才能去相互抵抗，嗯、或者是你就退而求其次、嗯。我今天就是以这个菜为主了，酒呢我也不想选一个太贵的，贵的是其实浪费了，又、嗯、随便选一个简单的。喝了就 OK 了，就不会浪费这块酒。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嗯、就比如说我们在讲就是菜和酒的搭配的时候，其实我们讲的是你在吃完一道菜之后，你把菜都咽进去了以后，只是那个菜的味道还留在你的口腔里、嗯，然后你在喝酒的时候的它的这种冲突和配搭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我们在就是更多就是在喝我们白酒的时候更多的一个意思啊，因为我们喝白酒的时候，你发现有个特点就是我们说哎，喝白酒的时候我们中国有个什么下酒菜， 嗯， 我们喝了白酒以后喝下去。以后再吃到菜，但是喝葡萄酒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把这道菜嚼碎了以后，快要咽的时候再喝一口葡萄酒。 哦， 然后酒和菜要一块去咽下去。 这是我想问的问题。 对， 酒和菜， 因为我们在喝葡萄酒的时候，就不是说把这个菜吃到胃里边再喝葡萄酒。 明白了。 其实如果你真正想感受餐酒搭配，不就为什么所有的米其林餐厅必须配侍酒师啊？嗯、这是标准。因为米其林餐厅评级的时候，10%的分数打给侍酒师的。你侍酒师给你去选这道菜、这款酒，不是说你让你单独的吃菜、单独的喝酒，就餐酒搭配是它俩是就是葡萄酒和美食的联姻，你两个要一块融合以后，才能去感受到它两个发生了化学反应，就会出现1+1=2的效果。就本来这个菜是个风味，这个酒一个风味，它俩一融合以后，当你咽下去以后，在你口中会发现。怎么会有第三种风味出来、这是餐酒搭配的美感， 的确是需要餐酒搭配。我觉得其实你看外国人他所谓的白肉配白酒，红肉配红酒，是因为就是他会有一个想法，他是根据那道菜做出来颜色那个肉的颜色来搭配的嘛。但是咱们中国人吃饭，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像刚才说的白肉会做成红色，红肉会做成白色，然后你喝的时候你如果是那么配酒的话，你的大脑会很 confused， 就他会疑惑、就人不要总是去疑惑自己的身体吧，还是有这个视觉上的一个统一感会比较好一些。 我觉得可能是口味上的统一感、是口味上的统一感，对不对？ 其实我们中餐是世界上最难搭配的菜系啊，就是为什么你发现，就是我们在西餐的搭配的时候非常容易，是因为它是一道菜，它是一道菜配一款酒，它是每个人一道菜的， 对， 是比较简单、因为你吃一道菜以后，我可以用一杯酒来去搭配。 中餐是大锅饭， 而我们中餐是这种 sharing 分享式的， 对， 一桌的菜有凉菜，有热菜，有辣的，还有酸的，还有甜的。所以我们再去像我在国内现在研究餐饮搭配，是研究哪一种类型的葡萄酒。今天根据不同主题，是家庭聚会、闺蜜聚会、这个男性朋友去聚会，还是商务宴请，根据。这个场景去选择一款葡萄酒来跟不同的风味就百搭性、就是综合性分数最高的。 哎，如果是不根据这个场景或者氛围来搭酒的话，比如说很难，我今天就只吃九转大肠、搭什么葡萄酒呢？ 当然这个呢是我们在研究餐搭配的时候，首先这个是没有标准性的，就是吃菜喝酒哈、它有60%的时候叫主观，就比如说我们从来不会问其他人我应该听什么音乐，这是有主观性。我们研究的是40%的共性，就是你不管每个人他我们都有共性的，就比如说我们都会吃一道菜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菜符合我们所有的共性、比如说刚才这个珊珊这个九转大肠，这个九转大肠呢，首先排除我们这个个性的以外的共性的话，这个因为九转大肠其实它是有一点甜味的啊，有点甜味。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其实更是喝一款，比如说新世界的这种。比如说这种葡萄品种，比如说这种梅洛啊，或者这种赤霞珠啊，首先这个酒转大肠是有本身是有嚼劲的，它需要这款葡萄酒，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涩感，这种提高这个酒的这种酒体，去来平衡这个嚼劲，同时呢，它还有一点点甜味，我们必须要，因为很多新世界的葡萄酒啊，成熟比较好，甜美，我要必须有丰富的果香味来平衡这个。食材里边的甜味，不然的话，如果这款葡萄酒太干了以后，甜会让这款葡萄干红，喝起来更苦。所以我们在餐酒搭配里边，一方面要考虑到这个结构感，还要考虑到这个甜和酸以及酒精度。所以为什么要去餐酒搭配比较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系统去研究，你要考虑各个方面，而不是简单的说看一个食材啊去做了就去就说啊这个配什么酒啊，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 对，我看到咱们这个还是有一些朋友来了，海的蓝，海的天空也说了，说珊珊叔叔早上好啊， 然后。美女为什么戴墨镜 啊？对，麦粒肿，麦粒肿。然后这个其他朋友要花花什么的，我们今天聊的是。 吻上我的脸，不好意思，我们在研究着。估计我们研究清楚的时候，这个活动也就 结 束了， 是吧？ 其实我就零散的再问一下，比如说梅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哇，你要问这么专业的问题吗？ 因为我觉得梅洛和赤霞珠是大家就在喝酒的时候永远都在说的两种口味。 对，看其实水水还是比较懂酒的，他先去了。 是梅洛，我觉得是大家都在说的吧？就是因为有一次我从家里面就是拿酒去送人，然后。我都拿了一瓶，然后我看就是梅洛嘛，然后我就正准备拿走的时候，然后我室友就问我说你拿的是什么酒，我说就是一个 Melo， 对， 是这个，然后他说不行，他说你把这个酒留下来，他说你送别的，然后我就问他，因为他说他特别喜欢喝梅洛，然后我就想问问就是李航先生，梅洛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的酒？ 梅洛其实是在 您理解来看， 在目前在国内它是一个叫我们叫中庸。中庸那个不是贬义词，是褒义词，是来夸这款葡萄品种。就说梅洛这个葡萄品种呢，它的单宁不是很重，它是比较圆润饱满细腻的一个葡萄品种，就是它的一个适合的百搭性比较强。就比如说今天我去参加一个活动，我不知道今天到底是男士多还是女士多，我不知道吃了什么菜，那我会非常去苦恼应该选什么酒呢，这个时候非常简单，选一款梅洛就比安全性比较高。因为梅洛呢，说它那个结构它不是太重也不是太淡，它的整个酒体呢是在中间的，所以它的适合的人群就比较广。最起码比如你选一款赤霞珠，那可能比如喝白酒的男士比较喜欢重，但很多女士可能不太喜欢。你选一款黑皮诺，很多女士喜欢，但很多男士哎呦太淡了，所以怎么办呢？梅洛是百搭性比较叫安全系数最高的。 OK， 是吧？ 那赤霞珠呢？ 赤霞珠是有品质的赤霞珠，典型的赤霞珠都是这种口感叫肌肉男，强劲饱满浓郁丰厚。所以比如有些喝白酒的这是男士，他感觉哇这款或者酒带劲，可能很多刚开始接触的感觉哇这款的好重呀，可能喝了一杯以后就感觉哇这个口感太重了。 听起来我觉得可能还是梅洛更适合我一 点。对，梅洛好像 还能多喝 老年人的感觉， 还能多喝一两个。 它有一个外号叫做水半场，就是下半场参与不了。如果喝梅洛没准还可以。 你的两个大问题一个小问题问到哪了？ 我这首先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很多专业的名词啊，然后比如说李航先生提到了这个新世界的酒啊，然后各种葡萄的品种啊，然后现在好像就是关于酒的品质在各种市面上或在各种局上，我还是产生了一些困惑。 泥沙俱下是吗？良莠不齐。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会只喝什么类似什么波尔多产区的呀，有一群人是只喝那种，然后他只喝波尔多的，有些人是频繁的会带新世界的酒出来说，其实什么新世界的满分酒也是挺好的酒。 我看出来你身边真的是一群土豪朋友。 就我不知道就是他们到底我因为我也不懂，我就觉得好喝我就多喝几瓶，等下一瓶到底怎么选呢？ 其实这个喝酒的话也是非常一个根据个人喜好，但是呢，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想，比如说，哎，我想，接下来去慢慢的去了解葡萄酒的话，我觉得可以是先从呢，不要去老是喝一个产区的啊，比如说，可能在国内的话，目前可能说，哎，大家可能对波尔多确实比较了解，它确实是比较一个知名产区，但是你可以除了波尔多以外，全世界还有很多非常好的产，非常好，而且是品质非常高，可能性价比也非常好的葡萄酒产区，我建议。多去尝试几个产区以后，首先你再去喝的时候，先去喝些比较那个知名的产区或者知名的国家。当你去喝了一定的这个时间以后，你再去回想一下啊，原来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好喜欢这个产区的或这个品种的，因为你在没有去多去喝以外，你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哪个风格。 哎，我还挺想多去尝试的，因为精酿啤酒比较便宜嘛。 尝试的还不够多吗？ 但是我没有系统性的尝试。就比如说我喝那个精酿啤酒，我曾经组了一个。 个局，就是我找到了所有市面上可以找得到的，然后网上可以买到的或网上买不到需要找朋友去找的所有的就是精酿啤酒，大概60多瓶60多种，然后我就组了5-6个特别爱喝啤酒的朋友，然后一瓶一瓶喝，好先分几杯，大家干了然后喝下一瓶尝尝，最后找到了几款我特别爱喝的几款啤酒， 对， 然后如果只要有的话我就会点那几瓶，我就不用再尝试喝其他的了，因为就是最后也没有多好喝嘛，但是如果我想做红酒的尝试的话成本就会太高了你知道吗，然后我还挺想有一个类似比如说世界著名酒庄或比较好的酒庄的分布地图，然后有机会的话挨个的去尝一下，就是感觉一下自己跟他卖不卖齿，然后最后选一个特别适合自己口感的酒。 其实我们经常也会组织这种线下这种活动，其实我们是按照产区和品种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三四次的话，我们是按照这个知名的这个产区，我们会每一次比如说五六款不同的这个酒，或者下一次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品种，比如说梅洛，那我们会把世界上主要的5到6个这个产区的梅洛去一块去做对比品鉴，因为这个品种一样，但是因为气候和环境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其实像这样的对比的这种品鉴的话，就是你几个月下来以后，你发现你自己确实才真正的能够找到比如自己喜欢的，或者是对整个全世界的产区和品种有更深入的了解，你就知道自己适合自己的是什么葡萄酒。我们说嘛，就是老是有人问我，就什么样的葡萄酒就是好葡萄酒，就我就说如果从我们专业的去来说的话，如果我用英语给你去解答的话要花5分钟，但是用我们中博大精深的中文只需要2个字，就是和谐，就或者是平衡，就是里边的这个果香味啊， 爽 酸度啊，就是果香味啊，酸度色度各方面平衡，还有再说的再接地气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是好葡萄酒，对你来说就是你喝第一杯还想喝第二杯，这就是好葡萄酒。 有的真的是好喝，就真的就觉得就特别 对， 好 喝不在于它价格，有的葡萄酒价格很贵但是你不想去喝，有的价格葡萄酒其实并不贵但是你感觉特别适合自己，这样。 那好，我今天要开始做一个就是系统性的学习了。你平时为忙吗李航老师？ 我平时有很多这个课程和线下的活动的 您的课程我一定会参加的 欢迎 对，有没有类似就是面对像大众爱好者并不是想学侍酒师课程的，因为我记得您好像会做一些侍酒师的课程，侍酒师的培训， 对，我们有侍酒师，我们有初级有2天的课程，也有4天的课程，然后我们其实针对大众的我们有3个小时的课程，我们学习品酒呀，我们学习西餐呀，餐桌礼仪呀，这种酒窖的采购管理呀，酒标的识别，增加酒的认知呀，这些课程其实3个小时的课程比较实用。 好像是在一个四合院里面，我记得有一回 啊，对，我们有2个教室，我们建国门是我们的一个教室，我们西边我们的这种线下活动其实是在我们四合院里边。 哦，贵吗您的课程？ 我们看到的还好，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适合大众的啊，这就比较大众的这个就我们的这种3个小时课才有几百块钱，还是比较 棒啊，我请你说 什么行不行 那个中国侍酒师文化研究院是吗？ 对，是我们教育机构，对， 可以报名去哪儿报啊 我们有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去来去关注， 就是这个名字是吧？ 对对对， 好嘞好嘞，这不是广告啊、 okay. 领导，这就是我个人爱好纯粹主持人个人问题，然后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吧，好吧水水，因为我刚才不是第一个问题问的是当那个是有时帮你倒一杯酒先品尝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吗？可是在这个行为之前其实还有一个行为，就是点酒，因为很多好一点的西餐厅，或者其实很多西餐厅就是纯英文的菜单，或者它的那个酒瓶的那个名字写的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打开那个One list 那一页真的很难点，就我真的不会点，能给一些 tips 吗？就我该怎么点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最后怎么点， 先问他有什么推荐， 对可 对如果对，如果是在餐厅有侍酒师，或者是有比较这个懂酒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话，就可以去寻求他的一个建议啊。但如果是没有的话，其实是根据其实每个酒单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是分这个3种类型。目前市面上80%都是2种类型，就是以产区来分，一个就是国家，要比如说有法国的、意大利的，然后澳洲、智利的，这是这种类型来分的。还有一种酒单是什么？按品种来分，就比如说打开以后什么赤霞珠，把这些国家的每个国家赤霞珠罗列，梅洛这罗列去啊。当然这个的话，就是其实如果你想自己去点酒的话，我说的最起码你要去先了解一下，大体了解一下自己喜欢的一些风格。就比如说我喜欢比较奔放直接型的，打开以后哇，的香气很妖娆，口感很丰顺的话，那你尽量去选什么新 世界，就比如说新世界，我们就说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呀、智利啊、阿根廷啊，这些 是不是好像都是有很多是混合葡萄的那种，是吗？ 有混合也有单一的， 就很浓郁，对不对？ 就是我们说新旧世界的风格不一样，就怎么简单理解呢？叫旧世界，就比如说旧世界是。比如说以简单理解欧洲国家为主，我们称为旧世界。旧世界的葡萄酒呢，它打开以后呢，它很谦虚， 是的，是的， 你需要去慢慢的去让它去 涵养。 对， 我觉得新世界的酒很像一个可能是25、26岁左右，然后留着大波浪卷，然后穿着一条紧身的裙子，蹬着高跟鞋，红色高跟鞋的女生。 哇，这个这三这个描述太有、 就是、 太有这个画面感了。 对对对， 就一瞬间你会看到它，你也会就被这个味道吸引到。 对，它对， 就是说旧世界的酒有点冷淡。 旧世界的酒很像就是穿着羊绒毛衫的人。 OK， 我还挺喜欢那个感觉， 就可能包裹。裹的也很严实，不过特别多的那种。 对，反正也可能会拿本书，就是我挺适合你的，我觉得。 对，然后就是风格不一样嘛，就新世界它比较，它就很快就把它的整个的这个酒的风格给展现出来啊。你很多人支持风格，就看你自己喜欢哪种类型的啊、然后呢，就包括如果你喜欢就是比较甜美风格的，就是大部分的话就新世界的风格，新世界酒的话，这种风格会比较更突出一点。啊，这是按照这个酒的风格。当然还要按照就比如说你喜欢简单的话，就比如说你喜欢酒的类型，我们刚才也去说了，就是如果你喜欢比较清淡一点的，你可以去点什么黑皮诺，就皮诺诺瓦，就是黑皮诺是口感比较清淡一点。你再选一点晋级呢，就比如说学喝梅洛，就口感稍微比较厚重，但是吧它又比较圆润饱满一点。如果你喜欢口感重的，你选什么？再点赤霞珠，赤霞珠就是比较强劲饱满浓郁丰厚，啊，这是一个就是简单的，当然了还要根据什么每个人的预算。 那浓郁度在梅洛以下的有什么类型 啊？这个就是比如对，就比如说当然有很多也有几个，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黑皮诺，然后呢还有一个品种叫佳美，叫伽美，就因为我们在市面上喝了这个博若莱，其实就是用这个伽美来去酿的，当然还要去讲的话叫瓦普利塞拉，就是在意大利的啊，这个也有几个品种啊，是比较口感比较清淡，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黑皮诺、佳美，还有这个意大利东北部落也叫瓦普利塞拉，基本款，这都属于比较好入口，而且果味比较浓的，比较适合一个刚开始去，比如接触呀、或者是他喝不了口感太重的人的一个适合类型。 我觉得很需要老师的指导，你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吗？就是我知道我喜欢什么类型，可是我喜欢那种类型我很难描述，我的描述风格全是这样，我可能会喜欢一个今天坐在躺椅上拿着本书坐在旭日阳光下，然后穿个羊绒毛衫在坐那儿听着歌的一个老奶奶的样子那种酒，你说我这么 就是冷淡， 我这么点单是有时候会疯吧？ 我觉得其实从你的关键词可以对应到一些品质上，比如你刚刚点的那个，可能你就是希望它是偏中等 smooth 的那种， 对吧？ 不一定，就我是要它很顺滑的那种， 就是会， 对。 反正我觉得我就应该先喝了之后呢，说我觉得这个好，您尝一尝，您告诉我这是喜欢什么类型的酒。 对，其实我们再去点酒的时候，也有几个关键词，其实跟这个沟通的话，他们就非常了解你去想去点。首先，你要说你喜欢那个。什么类型的，就比如说糖分，你说我今天我喜欢干型的，或者你直接说我喜欢口感偏甜的半干型的，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接下来你还有什么酸度，你说我比较喜欢喝酸度比较高的，我喜欢喝清爽型的酸度。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我喜欢比较柔和一点还是比较饱满一点，最起码这三个你告诉这个侍酒师以后，最起码他已经有了大体的方向了。 但是在懂酒的世界，一般喜欢喝甜的酒的人就是感觉好像别人的眼色都不太好， 像小孩子是不是？ 对，我之前就是因为我大概一两年前就总爱点甜的酒，然后就被一个就是在他还蛮懂酒的一个人就是白了一眼，说那你这样的话，他说就是他说我会和你喝酒也不是一次两次，他说你总点甜的，他说你永远都喝不出酒的就是层次和那个风格来，就是他就像一个小孩吃糖一样，他说你不能总这么吃糖， 有道理。但我其实觉得今天特别特别内疚，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长也差不多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没有聊皇家这件事情，我突然想起来，我好感兴趣啊，就是各种国宴上面，然后各种大家在皇家的宴会上面是怎么样的去社交的， 要不然再来一次吧。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可以， 今天聊得也很开心，而且今天我们 酒鬼 对直播间也有就是很多朋友在也在问他们的问题。好的，那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有5万多的粉丝今天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皇家侍酒师李航先生来到微微一笑和我们聊了那么多。